Amazing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欢迎史浩。史浩您好。 您好。 其实对于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来说，教育资源是很多人在选择购房地点、生活地点时参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美国一些重点区域的教育资源。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上总能够看到很多美国的著名学府，而中国的很多高校、很多名校呢，往往都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那么在美国哪些城市是以教育资源集中而著名的呢？ 美国的教育资源呢其实比较分散一些，不像咱们中国主要集中在一两个城市或两三个城市。美国的这些著名的大学呢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和一些的大的都市区域。 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一点，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城市啊。 对，比咱们国内分散多了。 那它到底集中在哪一些城市呢？ 比如说东北地区的新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就是以波士顿为中心的东北部那几个州，里面包括了哈佛啊，耶鲁啊，布朗啊，等等这些常青藤的名校。当然了，一些非常青藤名校包括麻省理工啊，这些学校也都在这个区域，都在新英格兰地区。然后呢还有一些大的都市区域，包括纽约啊，里面有哥伦比亚大学啊，纽约大学啊，旧金山啊，里面有斯坦福大学啊，芝加哥，比如说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洛杉矶，比如说是加州理工，这些都是美国非常非常排名靠前的学校。 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世界一流的大学很多都是在美国，而它的大学教育资源又分布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就导致往往你熟悉的那几个美国城市都有很多很好的学校。 没错。美国的基本上只要是大的都市区域都会有一两所至少一两所非常知名的大学，为这个城市提供很好的教育资源或者人才资源的提供。但整体来说的话呢，美国的比较好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部。这些传统的美国区域，比如说刚才说的新英格兰地区，这里面有一些常青藤的学校，还有像 MIT 纽约大学这种非常知名的非常知名的名校。 MIT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 对，没错。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世界知名院校啊，都是在美国的北部。 北部多一些， 它又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城市，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对， 所以说每一个地区，特别是北部每一个地区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到，如果你够努力的话，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城市所拥有的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 没错。 那么一般来说，高校云集会给一座城市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呢？是不是说像好的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就会留在当地，促进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呢？ 您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校云集的城市一般都是一些大的都市，这就从侧面说明了高校云集的积极影响。 一般来说呢，一个大都市区都需要一些高水平的学校，这在我们国内也同样适用这个道理。为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区域呢，提供高质量的人才，还有和人才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吧。高校多呢，就会给这个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口，尤其这些人口呢，还都是比较相对高学历的人口。学校的学生啊和教职工啊，为这学校的周边的商业呀、还有房地产啊等等各个方面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而且一些知名的大学呢，也会为这个城市带来很高的知名度。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一些城市非常知名，就是因为它学校，比如说波士顿，好多人中国人知道波士顿，就是因为哈佛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这一个简单的比喻嘛，也就是说，很好的大学能够成为这个城市一个非常好的名片。众多的高校呢，还会为该城市呢形成一些高端的产业，比如说教育啊、医疗啊等等。比如说一个很大的城市，这个里面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的话，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医疗这种需要高技术人才的这些产业就很难形成。对，所以说这些高校云集为一个城市带来是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影响。拿我们国内来举例，就是你看像北京、上海这些高校云集的城市，它的医疗科技往往是非常发达的。 一流的高校会产生很多各个领域需要的顶尖人才，又会促进医疗啊、教育啊、科研啊各个方面的发展。所以说一所好的城市往往就需要一些好的高校，而在美国呢，高校云集就会给这一座城市带来非常多的积极的影响。您说的特别的对。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来看看美国的其中一座城市啊，是美国的芝加哥。其实芝加哥呢，是以高水准的教育而闻名的。在芝加哥有哪些高等院校呢？ 其实芝加哥我刚才简单提过了，咱们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芝加哥呢，就是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这两所大学呢，在美国都是最顶级的学校了，甚至排名呢比很多常青藤大学都要高，尤其是芝加哥大学。这所大学是美国一直是前五名的一个学校，它最高的时候排到第三位，应该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了。它在个别的专业都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该学校呢拥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将近有1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个学校就学过啊，或者教书过。 哇，这么厉害。 对，将近 诺贝尔奖，现在我们想到如果有一个学校有一两个，其实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而在这一所大学其实有将近100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啊。 对， 那看来这个学校在世界的学术舞台上面各个领域都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对，非常厉害的学校。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之前呢很有幸，只有之前做另外一个项目上接触了一个就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副院长，然后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很骄傲的跟我们说，就是我们问他你孩子怎么样，他很骄傲的跟我们说他孩子现在是在芝加哥大学就读。 读芝加哥大学感觉就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啊。 非常骄傲。这个人是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副院长，他儿子读芝加哥大学，他非常骄傲。可见这学校真的非常好。 就众人所向往的一个金字塔的顶端啊。 没错，尤其这个学校的话，它的就世界上将近一半的经济学家都出自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经济学院非常的强大，他自己形成了一个芝加哥就是经济的这个学派。很多经济学诺贝尔奖都出自这个学校的教授。对，而且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法学院啊、商学院也都非常有名，包括一些很知名的人物吧，都出自这个学校。就是奥巴马的老婆，就是米歇尔奥巴马也在这里读书的，他是应该是读的法律。对， 所以其实这一所学校是世界知名的，因为它培养的人才在各行各业都非常有影响力，有经济学家，也有将近100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对， 而且在政坛， 对，大的律师都非常多。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学校优秀的毕业生。 没错， 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啊。所以呢又会反过来促进这一所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所以到今天芝加哥大学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名片之一了。 没错没错。另外一所就是西北大学，这个其实也能当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片，因为这个学校的话呢也是非常出色的。它2018年在美国最权威的 US News 杂志上排名是全美国第11名。这个坐落在芝加哥的北部叫埃文斯顿的这个是一个富人区。英国的泰晤士报呢把这个大学排西北大学排名世界第20名。 西北大学的新闻学院美国第一，还有商学院、法学院、材料和工程等等，都是美国排名非常前茅的。这个学校它是全美国最富有的十个学校之一，就是因为刚才像主持人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很多的毕业生呢为这个西北大学的捐款非常的多，所以它是全美十个最有钱的学校之一。 嗯，美国的大学这像这两所都是私立大学吧？ 对， 这两所大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是西北大学，这两所学校在芝加哥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可以说是芝加哥的两张名片了啊。 没错没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那么今天史浩给我们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城市的情况，特别是在芝加哥，我们刚才了解到了芝加哥有两所非常著名的学校，分别是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教育资源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也是吸引了很多人才在芝加哥汇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芝加哥这个地方的教育资源的情况啊，有没有一些数字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整个芝加哥到底有多少人是教职工和学生。 嗯，其实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倒是没有，但是我想说另外一点吧，就是芝加哥呢是美国中西部，它叫 Middle West 嘛，这个中西部地区的中心，五大湖地区的中心，就是因为这个地区就是五大湖嘛，那个芝加哥在这所处的地理位置，五大湖地区其实还是比较发达的。芝加哥呢是这个整个区域的中心，对周边的城市的人才啊、商业啊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芝加哥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中国城，一个挺老的中国城，这些年呢，中国城，芝加哥的中国城是异常的繁荣。芝加哥其实我也去过几次，每次呢都会去中国城来吃饭。这我发现芝加哥的中国城呢，年轻人非常的多，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多。其实我知道，其实虽然芝加哥有很多大学啊，但是这些大学也不足以支持有这么多的中国年轻人在这里。我都非常诧异，我说怎么可能会这么多人啊，芝加哥，因为芝加哥都是非常顶尖的大学，虽然大学也很多啊，但是其实咱们中国学生有可能还真的没有那么多。我后来了解到啊，跟当地华人了解到，其实这其中很多的学生呢都是在芝加哥周边读书的， 他不是在芝加哥市中心， 对，就比有可能是别的州，比如说他旁边的州，比如俄亥俄州啊、印第安纳州，这些离芝加哥比较近的州，或者说爱荷华州。 那他们为什么就进不去芝加哥呢？因为芝加哥那个学校太好了，不太好考是吗？ 这是一方面。而且就是因为周边有很多也还不错的学校，比如说俄亥俄州立大学啊，印第安纳大学啊，对吧，比如俄亥俄大学啊，比如说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州立，这些都是还不错的学校啊。 其实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其实美国的教育资源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城市，它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大城市。所以呢，像一些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本身美国的学校，好学校就比较多，加之它又比较均匀分散，所以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某一个或者两个城市里面。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学校呢，中国人都特别多，中国学生特别多，都比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多多了。 是吗？根据您的观察，这些华人学生，他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更注重学校的哪一些方面呢？是环境啊，还是教研能力呢？还是这个学校的设备、硬件设施呢？ 其实就高校的员工来说呢，他们应该更多的住在学校附近是肯定的，其实学生也是喜欢住在附近。当然也有，如果是芝加哥本地人，有可能住在家里会稍微远一点啊。 但一般情况来说，他们就选择离学校近的地方居住。嗯，就是学校在哪个区域，他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来租房子，甚至买房子。 明白。所以其实你要在那边上学，就会涉及到住的问题。那你要住在那个地方附近，要么是买房子，要么是租房子，要么是短期的居住，要么是长期的居住。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住在芝加哥这件事儿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首先这些长期或者短期居住在芝加哥的人，给这座城市肯定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像城市活力啊，人才就业多个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带来哪一些影响呢？ 就拿我刚才说的这例子来继续往下说吧。您看啊，比如说我刚才说，就是芝加哥周边的这些州的很多中国学生都来芝加哥来玩，甚至呢来这里哪怕创业都有可能。像这些人呢，就为芝加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是新鲜人口。打个比方，就芝加哥中国城一段时间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没落，但是这些周边的学生来了之后的话呢，中国城就繁荣起来了，商业也好做了。现在是餐厅呢，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呢也都开起来了。起到了一定的吸红作用，这样就造成了当地的华人呢就更愿意往中国城去了，造成了这个区域的话，它的商业啊、地产各个方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善甚至提升。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中心的区域，它吸引周边的人口过来啊，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尤其呢，在芝加哥在美国的五大湖地区，它是中心城市，这个地区经济发达。好的大学的还有很多，这里的各种学生呢也是非常多，所以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这些新鲜的人口、年轻的人口来到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注入新的活力，这样的话就会拉动当地的商业、住房各个方面的需求。 所以其实好的资源吸引了人才汇聚在此，同时呢又会带动整体的这个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啊，所以这些都是积极的影响。那么我想问一下，像芝加哥有很多教育资源，那么这些高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一般是居住在芝加哥的哪一些区域呢？ 像他们教职工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主要是住在学校附近。学生呢，一般新生会更愿意住学生公寓一些，就是住在学校里面。有可能大二之后会搬出来，搬出学校，在学校的附近租房子，或者说朋友租房子一起住。但是呢，都是在学校的附近。但是至于这个居住偏好的话，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了哈。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离学校比较近，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他们在居住的选择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偏好呢？比如说是更喜欢住别墅还是公寓呢？ 至于居住偏好的话，我觉得学生来说更喜欢住公寓，因为公寓更方便一些。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学生公寓，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几个学生一起合租一个别墅，也有这种情况啊。我身边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很正常的。但对于大学里面的教职工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一些年长的教授都是住在大别墅的哈，尤其是一些富人区的别墅，尤其是像芝加哥西北大学这样的学校，教授收入都是非常高的。这些年长的教授有可能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身上都是得奖的，甚至是诺贝尔奖都有可能。他们很多是居住在芝加哥北部的一些富人区，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孩子在芝加哥上学，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以房养学这种概念流不流行呢？ 以房养学的话呢，咱们之前几期的节目也聊过哈，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在美国以房养学都是可以的。 什么叫以房养学？就是说你就是先买个房子，然后孩子过来打理，然后自己再出租，这样的话租金可以弥补一些生活开销。 对，弥补一些，这个说的特别准确。咱们这个以房养学这里并不是指说你买了一套房然后出租来负担孩子在美国的一些费用或者是读书费用，那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是由于孩子读书期间的话呢，需要住学校的学生公寓或者在校外租房，这也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尤其是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每月的房租是非常的贵，所以可以考虑买一套小公寓呢给孩子自己住，这样呢就省下了几年的房租支出。 等孩子毕业之后呢，就是房子可以继续出租，为咱们继续赚取收益，也可以在适当的价格呢进行出售。美国的房产呢，它价值总体来说还是很稳定的，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金融危机上一次，但是现在美国的房产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了。所以说美国房产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值甚至增值的一个投资渠道。 它应该不会像某一些地方的暴涨，你不用期待说它可能一年就翻一倍，这个情况应该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它可能就是一个每年几个点或者是最多10%这样的一个稳步的增长，但是呢是相对这种稳中求生的那种趋势哈。现在目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哈。 对，像一些特别热门的区域，包括南加州在内吧，它一年有可能涨十几，然后甚至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都是很稳定的，一年十几的这么涨。而且美国房产现在呢，它也是上升通道。比如说孩子在芝加哥读书，等孩子毕业了之后，不仅省下了几年的房租，到时候把房子一卖，有可能还赚一笔钱。甚至把这学费都弥补回来了。 最近美国可能要加息是吗？ 一直在加息。 加息，那您觉得加息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整个美国房地产来看的话，是一个怎样的影响？它会有影响吗？ 有影响啊，加息的话就贷款利率高了。是怎么？ 存款利率也高了。 美国人存款人钱的少，而且他们就是再高也没多高。就是我是去年一年多以前我问过嘛，富国银行打电话，他当时应该是加息加到2.几了。我的存款一年定期说给我多少？0.5%，这已经很高了。 那您觉得这加息可能对于这美国的房地产来说影响大吗？ 不太大，因为一直在加息。加息是什么情况？现在美国经济好，而且他老百姓他有钱，他愿意购房，就造成就是我赶紧买房，因为再不买的话，他利息就更高了。 他们这么一个心态、啊， 就是暴抢。现在美国就是好的区域的好的房子一出来，都是需要竞价的。就拍卖，就是你贷款的好了就买不到房，好多情况就是房子一出来就没了，拿现金的然后一次性给你付钱，这样人才能买到房。你贷款的话走流程就不卖给你了。 对，真正优质的房子它可能在付款方式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肯定的， 可能贷款的话相对慢一些，那么银行就不接受了。 对， 好， 这就是美国房地产的现状，就真的很火爆。 在一些局部区域、热点区域，确实是 这样的。对，热点区确实 是 这样。 这样哈，好，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芝加哥。很多朋友最近也在问啊，如果说想购买一个芝加哥的公寓，您建议买什么样的房型？是两居室呢，还是一居室？两居和一居哪一个在芝加哥是更加合适一些？ 其实如果对学生来说啊，我个人也觉得买公寓更好一点啊。因为公寓呢适合学生住，而且你以后出租和变卖更方便。而且考虑到买一居还两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就是买一套两居室也没有贵很多钱。其实两居室比一居室其实没贵多少，就贵一点点在美国。 但是多一间房呢？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孩子住一间，让孩子把另外一间租给自己的同学。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租给自己的好朋友。哪怕租金可以稍微低一点，他每月拿来的房租的话呢，来维护这个房子，然后呢，可以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费，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将来转手的时候，可能两居室更加适合美国的刚需，肯定是比一居更加适合三口之家住嘛。 没错没错，而且如果以后父母想过来陪读的话，还有一间房间可以给父母住。 所以您个人觉得两居室比一居室更加适合投资，适合买？ 对对，更合适。 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有关于美国芝加哥院校以及租房买房的一些事情，希望这些内容对大家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有所启发和帮助。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